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晚间酒吧里。我觉得咱们几个人的感情问题啊。 你等会儿。 个人感情问题， 千万别牵扯进来。 你等会儿，我吓死我了！我刚进酒吧，结果就出现了感情问题。 不是，我说咱们几个人个人的感情问题，就是未来的生活规划，是到好好想的时候了。 这有什么可想的呀？ 这话愣打岔嘴里说出来， 我这人生很好啊，对吧？ 好， 那你说我哪点不好吧？要事业有事业，要爱情有爱情。哎，怎么没声了？ 这是 小花，这一点上比我就比你强一万倍。 这点倒是， 爱情不等于婚姻。 小花就是那意思，你有婚姻了是吗？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爱情现在虽然浓烈，但是呢，没有婚姻的话，老了时候你想想， 这话 人家 没有保障， 过期了。 谁过期了？ 爱情过期了，爱情过期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哪位过期了， 又没修成正果，那么还是你一个人过。 小花， 你 听我说。这个好歹呢，我们相当于有这个东西，过不过期呢？ 单说 有个过程。 对， 小花，你根本就没有，你连过期的希望都没有。 不是没有，是目前还不想有。 你多大了？ 哎，老叶， 他一到这问题他就往外支，哎，他永远不回答， 这是没办法。 昨天有件事啊，我是深深的体会到了孤独的力量。讲讲这事儿吧。 你说说， 让你们也体验体验。你咬住了下病了， 什么事儿给下病了？ 听了就反而就有点瘆得慌。 那个报警中心啊，接到电话了，一个女孩打来的，特别着急。 那英小柱出事了 哟。 哦，跟小柱没关系。 哦嗨，吓我一跳。 我的闺蜜失联整整一夜，电话不接。 你就告诉她一晚上就完了，还失联整整一夜。 对对对，一晚上警察叔叔电话也不接，敲门也不开，出外都没有人管。你知道他多爱他们家的门吗？ 他多爱他家门？你等会儿，这人多爱他们家门，我都想知道。 不是，就是他花好多钱买一门，说注意好安全呀、啊、什么的。一个女孩在家一个人， 就是说家里不怎么样，就花好多钱买了一门。 就是女孩子安全性还是最重要的吗？你能理解吧？ 我能理解，但我不，那住一个好的小区，有好的保安，不是比有一个好门更重要吗？ 不，安门是安全之首，真的，您不能理解这件事儿，可能是、 哦、 一个好门抵挡了很多恶意。 这得有多少恶意？ 三下两下给你撬了，你怎么办？ 报警啊！ 哦，你报警，人都进来了，你来得及报警吗？你长那么好看，所以门是很重要的。 你是想给这门和锁做推销吗？ 不是，你听我说嘛，后来发生什么意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么踹他门，他那么爱门，他怎么也就该出来了。结果他没出来，这说明什么呢？ 嗯， 跟我说他在家等我了。 哦， 可是这一切我 就睡着了呗，那就是 不想理你了。 不是， 对，掰了，掰面了， 走 你抢他男朋友了。 真没有，走的时候我们俩还好的不行不行的。 怎么会好法不行？ 而且他也不在他父母家，他父母也有点着急。我觉着可能他是 失联了。 哎，你真的不能这么说人家，你怎么能把人进一步推向那种深渊呢？ 我推向什么深渊了？ 人家只是失联了，后来消防人员就赶到现场了，协助开门，棒， 门太好，拿一炮给轰开了。 听到有呼喊声，坏了，肯定是被坏人给捆起来了。后来 这坏人 现在 没堵他嘴， 现在他这脑子里的这画面感特别强， 嗯， 他可能想到了各种的可能性。 对，这就是电影看多了。 但是后来找了半天没有坏人，然后再仔细一分析，原来是我闺蜜上厕所的时候反锁门，门锁坏了，于是打不开， 关厕所里了， 导致被困。 哎呦，自己家里的门啊。 嗯， 哎，谁自己家上厕所还锁门？锁门防谁啊？ 或者是关的时候那门锁啪落下来了。 哦，那还是质量不够啊，还是得花钱买个好门。 可不，还有好锁。你知道幸好119求助，她得到了营救。如果那个女孩没去，就她的闺蜜没去， 嗯， 那么请问她在厕所里将会被关多久呢？ 这是一个命题是吧？ 你想过没有？好比说老叶，年纪大了，七老八十了，还像她现在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就说单身呗， 上厕所 锁里了， 一人上厕所全家不饿。 我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啪，锁坏了，关里面。 嗯， 厕所里也没吃的吧？一般人不把厕所里放零食吧？ 放一般人，谁也不把零食放厕所里。 锁在里面， 就是他，就是他孩子听不见，声音传不出去， 对 吧？对 呀，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也没有电话，等等的。你说他关在里面，他要有个女朋友、老伴儿，那个时候找他呀。 女朋友跟老伴儿是一个性质吗？ 万一呢？七老八十有女朋友也是可能的啊。 哦，那会儿万一叶鹏要是艺术家呢，也许就有女朋友了。 对，凭着自己这个 两笔好字。 艺术家都到八十找女朋友， 那当然了， 一笔瞎画， 尹笑声悬了。 我没听说过写一笔瞎画的，哎，说一嘴瞎话都听说过，写一笔瞎画我可没听说过。 我说能不能不老 画画的话， 我没有。 那哥们儿什么的，他也是。 我都七老八十了，肯定大磊的跟小柱就死了。 我们呀，这是那时候可能记忆不清了，这已经，这是进养老院了，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呢。 他们都天伦之乐，我自己单身。 这就坏了，这个女孩困了7个小时，老叶没准就困7天呀。 对，7天 到不了，7天就死了。 死不了，你听我说，根据科学的论证，你7天虽然这里边厕所里没有吃的， 但是有水。 哎，谁家厕所里有水池子， 光喝水能活7天？ 基本上你死不了。 还有肥皂啊。 小花，哎，关键时刻在厕所里，万一你要再晾几双那个 椅子， 这不是晾椅子，晾衣裳有皮带的，你就跟 我就跟过草地似的， 困难时期一样，你就吃皮带，喝凉水，然后 啃椅子， 别啃椅子，三先搁次要位置，你躺地上减少运动，把这个能量降到最低， 不着急，不生气， 对，别说话， 呼吸， 对，老闭着眼睛。 你不是年轻也练过什么这个长拳短腿的那个 短打？我听说练短腿， 长拳短腿。 对，你就内练一口气， 万战筋骨皮， 心中有天地， 还是活不了。后边那个 7天之后，有人想起你来了，咔，把你给从那厕所里搭出来， 搭出来了。 7天了，你想想，老爷 是都成干了。 老爷那个时候 真是老爷了， 在这个意识迷糊当中又突然清醒过来。 赶紧留下自己的遗书，然后写着这个自己艺术家这个落款， 上书几个大字，论上厕所带手机的重要性， 成为了举世著作的论题。 后面还有拔，没手机有女人也行，有女朋友也行， 他这死不了，你放心，还能写这么些字。这时候大夫在边上，您先把住院费这条签了。 那护士你接过了吗？ 我就是一老流氓。 72变，变出新花样。外卖市场。 长起手诉苦，说曾经被店家指挥的晕头转向。怎么回事？咱们听听去。 但赶紧的，快点！ 哎，我 一天到晚的什么也不干，老跟我们这儿瞎吃混吃等死的。 哪儿啊，我的老板，我这没少干，一上午忙的，你瞅这我这脏没脏？ 对，你要不把那咖啡弄躺了，它能脏吗？ 我在您这儿不是也是刚来，您让我适应一下，我马上就打电话、啊。 你快点，要不然你以后你就常来。 你摁错一个吧。喂， 喂， 哎，那快递啊， 快递。 是骑手。 哎，你要这么称呼我就明白，我以为你叫快递呢，你打错了。 哎，那骑手赶紧过来，那个接个单，然后送到那个西直门去。 哎，好了，马上到。哎呀，到了、 哎、是、 啊、赶紧东西呢？ 那等一下啊。 啊，我来了，让我等一下。 我想想，这放哪儿了？这儿 、哎、你这什么记性？送哪儿？ 西直门五金。 西直门我知道，五金在哪儿？ 西直门立交桥的北边，然后东侧。 北边。 北三号，东侧。 北三环我知道。 东侧。 北三号在哪儿？ 东侧400米。 你先告诉我北三号，我是纠结于北三号。 你自己导航去，真是的，你 了吧？ 干嘛呢？真是的，快走，快走，快点！哎，回来！这还有顺道跟你一样的干石桥， 不去了。 该是白石桥的，西直门离该白石桥近。 你这 白石桥 说变就变呀？怎么？ 白石桥我这十遍呢，把这白石桥的也送了。 好了，走了。西直门，你说 喂，你怎么还没送到啊？这都半个钟头了，这客人都疯了。 不是，我这到西直门了。您说这北三号在哪儿？ 哎呀，你找啊，西直门啊， 我这不找 西直门桥北三号吗？ 是在哪儿啊？ 北三号吗？它肯定不在南边啊。 没说一样， 西直门桥。哎，你现在西直门桥哪儿？你告诉我。 我在西直门桥这叫什么？凯德茂啊，地铁 不是？哎呀，没问你茂，不是啊？哎呀， 我来。喂， 凯德茂 呀，15分钟。 西直门凯德茂。 什么？戴什么帽啦？戴什么帽子？你也得先盯好时间呢。 西直门的凯德茂，你不知道吗？ 人家催了，要不然扣50%的费用啊。 您什么？哎，挂了。我还没吃呢，北三号在哪儿啊？在哪儿啊？这是？喂，北三号在哪儿？您告诉我一声。三号 还没找着呢。 在什么位置？ 你可也够笨的，有张嘴问问呀。 我周边要有人，我就问了吧。 嘴勤问出个金马驹来。 哎呦，这还真是老北京。 你问问去啊！挂了。 问谁去？哎呀，大爷，这个北三号在哪儿啊？ 嗯。 大爷。 哎。 北三号在哪儿啊？大爷， 哎， 大爷就爱占便宜。北三，喂， 我这那什么，不好意思。 什么呀、啊？就不好意思？你想说？ 看错了。 下播呀。 我店里的。 我这里店里的。 那个看错了什么呀？不是，是西直门的东二号。东二号北侧，我看颠倒了。 告诉我是北三号，跟东二号的北侧。 连数都不一样。 这是怎么看错的？哎，大爷， 哎， 这个东二号在哪儿啊？ 哎，东二号呢？ 啊， 在北三号的东边啊。 哎，我还不如直接找这东二号去。哎，可算到了。您好。 嗯。 您好。 要推头啊？ 谁要推头？ 买钉子呀？ 不是，您尿的餐。 没尿餐啊。 您叫的餐。 哦。 你叫了吗？ 你叫了吗？ 我没叫啊。 我也没叫 啊。 不是，您这是东二号？ 是东二号 啊。嗯。 啊，这不就是这儿吧？ 怎么就是这儿吧？我没订餐，没订餐。 没订餐。 不是，我们忙着呢，不好意思。 喂。 喂。 没这么回事啊，人说没订啊。 怎么可能没订呢？ 我问你呢，怎么可能没订呢？人家本家说没订啊，北二号啊，东二号。东二号。 东二呀。 呀。呀，什么？ 刚才太忙了那一阵子，好进了一堆这中学生让我喝咖啡。 这些中学生抢咖啡了，你这瞎话编的我都不能信。 我真特别忙，刚才忙的手脚忙乱，而老板老刺瞪我。那三号、啊、 我也刺瞪你，看错两回了。 跟老板说换屏幕，老板的抠又不给换。 哪儿那么废话？挂了。 喂，我跟你说啊， 哎， 这个写的很清楚 啊， 西直门桥 啊。 东八号， 啊， 靠北， 东八号还靠北。 哎， 好，行了， 知道了，这回错不了啊， 还错不了了。 你可别粗心大意啊！ 这说谁呢？ 你可来了！ 哎呦，这您的餐。 你看看几点了？ 几点了？ 两点。 谢谢您告诉我两点了。 你知道我已经等了多久吗？ 不知道。 一个半。 哦，那您是12:30定的。 你说我能给你几星？ 您怎么也得给我个五星。 你好意思吗？ 不是，您这不赖我，他是那个商家给我指错道了，您知道吧？ 别。 哎，谢谢。您的菜啊，给个五星啊，给好评啊。 我给你评了。累死我了。 喂。 喂。 第一家餐已经送到了。 啊，那个去那哪儿了？ 但 是白石桥 啊，但是我怀疑第一家那位要死在家里。 其实啊，当个外卖小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不少的平台都有自己的规定。你比如说，规定取餐时间只有15分钟，如果取餐超时，将被平台扣除30%的费用；送餐晚了，会扣除50%的费用。因为啊，只要一个订单超时或者是晚点，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导致后面的订单都很难准时完成。所以啊，也迫使外卖小哥不得不催促外卖店家，并且呢，在路上有的时候您看他骑得挺快的。其实这种情况也确实是因为小哥心里比较着急。但是刚才我们演的这个事儿，希望快递小哥们尽量不要遇到。 刚才这个事儿啊，怪我们，不怪快递小哥。快递小哥呢，毕竟呢也不容易，希望大家呢多给予他们一些宽容。毕竟呢这工作太辛苦了。其实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啊，送餐员啊也是我们人群当中的一个普通分子。避免冲突，除了行业要规范，制度要完善，也需要人和人之间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而且快递小哥遇到的事儿不老少呢，比如这位说，前几天来了个新人，他去一个大住宅楼送餐，24层坐电梯上去以后呢，让客户打电话取餐，客户出来以后发现送餐的这位两手空空，小哥呀看到客户才反应过来没带餐，丢下一句稍等啊，撒腿就往回跑。后来客人给新人的评价是5星，评语是今天在贵店点了一份外卖，配送员抱着手机让我出来取餐，但是他啥都没有，是不是你们派来搞笑的？ 有一回啊，一个新的送餐员送了2份餐，结果给送颠倒送错了，可是这俩客户啊吃完了才发现哟吃的不对，要求赔钱。 就前两天我去送餐，有一个小区，我到了给客户打电话，第一次他也没接，第二次终于接了，第一句话来了一句干嘛呢，说话倍儿冲，起码的你好都没说，我差点随口就说出来你猜啊，可是我没这么做，我说了一句送餐的，人家口气立马就变了。 我也遇到一件趣事，有一天晚上10点之后，我给一个公寓送餐，那个女孩特别可爱，他们那个楼有门禁，她让我在楼下等她，他来了以后还弱弱地对我说，刚才在家看恐怖片好害怕，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你能把我送上楼吗？我说可以，就把他送回去了，哈哈。 来，怎么还没送到啊？ 刚过了。 娱乐72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大磊啊特别爱吃涮羊肉，有一个新的品牌店出来以后呢，大磊就知道自己完蛋了。那天晚上睡不着，数羊吧，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喜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小肥羊，金针菇，虾滑，羊肉，牛肉，烤肠，可乐，算睡不着了，穿衣服下楼吃火锅。 小花啊，平时啊一给大家呀说个什么事儿啊，一举例子呀就说 for example， 哎呦，大家觉得小花的英语水平应该挺不错的。哎，直到有这么一天，小花呢给大家连举2个例子，他又说了一句 for 2个 example。 小花啊那会儿特别爱看宫廷戏，有一天放学回家就跟他妈说，额娘近来面容憔悴，孩儿甚是担忧，不如移步至孩儿学堂，

天底下就没有好学生。 学霸的世界我不能理，不是我不能懂。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不能理，确实不能理。 这个是不能理，你们听听，上海一男子报名参加脱单电影院相亲活动，但是到相亲那天了啊，大家都摩拳擦掌，给皮鞋上油的给皮鞋上油，给裤子展褶的给裤子展褶，拿发胶顶头发， 不都抹头发吗？ 他不是啪啪的吗？你们男生不都擅长的就是拿那发胶往上顶吗？ 那也是抹头发，没有说 一抹帅三天，反正是 这什么牌子。 结果呢，大家都齐刷刷打扮挺好，奔电影院去了，结果到那儿以后发现 没人， 学霸没来。学霸说了，我因为工作原因现在无法出席，那么既然这个活动我已经报名了，那么我就希望我的朋友带着我的证书和照片去赴约。当然你们是男生，你可能无法想象女孩子的心理了，就说这人来，结果他没来，带一嘟噜本儿， 一嘟噜本儿。哈，户口本儿。 不是，学霸也怕这本儿都散了，到时候不好整啊，弄那绳穿好了， 呵， 跟 这学霸岁数不小了。 你说哪个女孩看这个就能嫁呀？您就算带着照片了，这行为举止他也不像一个成熟的人干的事儿。当然他可能不在乎这相亲啊， 他是认为我有这些证书证明我很优异， 嗯， 这个都喜欢优秀的，爱优点嘛，对不对？ 是是是， 这都是我一个一个的优点， 我又不是嫁一学科带头人， 特级教师也不成啊。 那我不得嫁一个年轻有为的吗？ 这还不够年轻有为，有 这 么多证书， 向上心智比较， 这都证明心智但分不齐全，能考着好证吗？能考着 A 级甲等， 最起码的得爱我吧。化学证书是说爱我了， 不是他用这化学证明他内分泌里边就起了化学反应， 不是 爱 小花， 哪个证书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发证书， 照片也不行吧？ 你找其他照片当然不行了。 那不完了， 要是照片就爱你，这人就已经没了，你知道吗？ 那不完了吗？这相亲就得见人才行，对吗？ 那人有事特殊情况吗？ 人家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你们选我不会错。 那我看看这本都什么本吧。 什么本？ 五好家庭。 这五好家庭是考的吗？不是平的吗？说明人家家里和睦，这你嫁过去不受气。好事， 哎，好事。 这个房本， 哎， 房本有没有？ 有房有车，证明你嫁过去有好日子过。 但是学霸恰恰没有这两个本儿。倒不是说女生一定追求的就这种物质享受的东西啊，但是呢，您好歹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一颗真诚的心，碰撞一下，这不为过呀。 不为过。但我觉得人家也挺真诚的，人是工作所迫，没办法来不了。 那，哦，我这现在空一个，你来吧。 什么都会空一个， 王大雷，你可要上当。 我觉得这是要吊我呢。 对呀， 啊，你交200块钱玩入咱们战队，王者荣耀战队。 你听我说呀，这么积极的拉拢我，怎么看怎么像假的。 你给200，你就站队了。 我宁愿站错了。 你花200块钱买台休息。 我跟你说，有一个妹子很漂亮。怎么二位是默默的品味呢？还是 就这么个词儿还得品味？ 我在琢磨这句话的可信度。 这正经有照片给你们看看，那 嗯， 你自己啊？ 不是，你看长得漂亮不漂亮？ 不怎么样。 真的，说实话很漂亮。这妹子一边打王者一边还征婚呢。 说什么？ 说我呢，狮子座，93年出生。 你不用算，我们也算上来。 1米63 啊，合适。 63啊。学历本科，爱好音乐、美术、瑜伽，颜值颇高，这不是我说的，所有的看的照片都说颇高颇高。我希望呢找一个年龄在24周岁以上，身高1米77到1米82，体型适中，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的男孩子。当然我有一条加分项， 这女孩发音可够呛。 人家这是点啊，王者荣耀段位高的加分。 段位高为什么加分？ 当时就跟他玩了，就开始说自己什么段了，什么怎么好了，星耀的、王者的、铂金的都来了。 嗯，铂金的最次了。 人家就说了，你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加分项当你的这个条件呢？人说了，我希望彼此多一些共同语言，因为我比较喜欢打这个游戏。我觉得呢，游戏打得好的话，一般脑瓜就聪明。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啊，也是有这个道理的。 其实我就是个普通人，又不是什么大明星。有些人说我是在炒作，我有什么必要去炒作？我更不需要拿我一辈子的幸福去炒作，对吗？ 对吗？ 我只是觉得窈窕君子。 那他不是说你吗？ 淑子好逑。 淑子。 当时咱们这葫芦就说了，你也不想想，那段位高的有稳定工作吗？ 为什么就没有？哎，这句话我就不理解。 王大雷现在有没有稳定工作？ 嗯， 有没有高段位？ 没有吧，不能说没有啊，我是双重否定啊，别生气。天天就知道打游戏，你问问马云， 你问问那个马化腾，他们有时间玩啊这游戏吗？ 他们直接能给自己弄一高段位。 为哎，咱们胡同里面爱打游戏的老叶倒是对这女孩动心了。 可老爷的段位实在不行。 老叶说了，不行不行吧？ 哎，他都不抬杠， 还是没往心里去。 哎，而且叶鹏还说了，请珍惜身边打王者荣耀的女生吧，她们不去酒吧，不去夜店，不去逛街，不花钱，而且她们特性是打辅助的女生温柔体贴，打 ADC 输出的女生沉着冷静，上单的女生有勇有谋，中单的女生理智果断，打野的女生谨慎细致。关键是他们不在乎自己有多坑，有一种谁欺负了自己老娘就跟他团灭的勇气。我就喜欢这样的，而且我还很倔强， 就这段位。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去医院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看大街酒吧里。大风降温，大风降温啊！ 哎呦喂，你这一个大字说的快把我们俩都装进去了。 大风降温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 北京的天是有点突然。 哎呀， 小孩你是作诗呢是吧？ 糟践好词儿，你说吧，大风降风怎么？大风降温怎么着的吧？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等着哭吧。没穿秋裤对吧，小猪？嘚瑟。 没穿秋裤。 早上起来我听你妈在院里喊穿秋裤，穿秋裤。 没喊人名字。 冷不冷自己知道。我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不穿秋裤没有异样的感觉，不像小花儿，你知道吧？ 不可能，我是一个多追求美的姑娘。 哎呦， 怎么可能这么早就穿上秋裤呢？还是说说大磊吧，大磊不需要装酷，所以 必须穿秋裤。 对秋裤产生了一种迷之感情。 我们知冷知热，所以必须得穿秋裤。 小柱，外面待三分钟你就知道大磊是正确的啦。我这回来就找秋裤呢。 干嘛呀？ 冷着呢。 你看看， 降了七度。 你看看，说明什么？ 大风。 我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知道穿秋裤。 诸葛亮穿秋裤就怎么讲呢？ 知道冷热呀。 嗨、哎，你问这句，你以为是俏皮话呢？ 没听过这句，还挺新鲜，好像武大郎的俏皮话比较多。 对对对，黄鼠狼也不少。 癞蛤蟆、 屎壳郎，这都是这个俏皮话出现率比较高的几位。 踢了虎子，我跟你说，诸葛亮的也不少，三个臭皮匠怎么着？ 那搁后边也算啊， 干点啥呢？ 我都把诸葛亮搁头了才算的。 诸葛亮借钱， 诸葛亮借钱过不下去。诸葛亮借钱， 我说的是诸葛亮借剑。 你刚说分明说诸葛亮借钱，又转头借剑了。 草船借箭，有借无还。 哦， 诸葛亮弹琴， 谁听？ 最牛。 计上心来， 诸葛亮。 诸葛亮唱《空城计》， 这是。 没办法了。 这叫实话。 那是诸葛亮唱空城计啊。 诸葛亮皱眉头， 计上心来。 哎，诸葛亮弹琴， 计上心来。 诸葛亮的锦囊， 计上心来。 诸葛亮的那么多计呀、啊、 诸葛亮别看前面怎么说，就记住计上心来就行。 最后那个，哎，诸葛亮扶孟获， 计上心来。一那抓了七回， 收收放放， 收收放放，这词用的少。 哎， 对， 诸葛亮用兵，神出鬼没，这行吧？ 这行，这行。 诸葛亮借东风，神机妙算。 哦， 这最逗的是什么呀？诸葛亮吊孝，假的。 这俩字就解决了。 哎，咱们怎么说的诸葛亮了？不是秋裤 吗？你非告诉诸葛亮穿秋裤？ 那秋裤诸葛亮那时候有吗？ 没有，秋裤还真不是咱中国的， 是吧？ 俄罗斯传过来的。 哦， 你确认吗？知道它为什么叫秋裤吗？就算小柱说的对， 他是啊， 因为是卡秋莎穿的裤子。 哎，对了，那哎，怎么不叫卡裤啊？ 卡裤不是动画片吗？ 那怎么叫沙裤啊？ 沙裤容易漏啊。 这个王大磊啊，还真分析的有点影儿， 对吧？你看，哎，我这说对，诸葛亮嘛。 对，就你这诸葛亮穿秋裤，这回穿对了，但是不是卡秋莎，是另外一个他们那儿的人的名字， 叫丘吉尔， 叫丘尔库夫斯基。 你看看 哦， 传传着丘尔库尔夫斯基，丘尔库尔夫斯基 就传传就传成司机了， 传秋裤了。不过有一种说法说，真正的秋裤始于15世纪的欧洲，说有一个叫亨利八世的贵族，天天穿着秋裤。 亨利八世我知道， 哦，知道吧？ 亨利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 不是？ 亨利一世呢？ 一世 叫大帝， 没听说过。查理大帝怎么又变成亨利大帝了呢？关键这位呢，穿紧身裤满宫殿的跑， 这是锻炼身体减肥的。 大家追他追不上，因为什么呢？大家那裤子不够紧，跑得不利索， 老摔跟头。 他这紧身裤，好家伙，噔噔噔， 开线了， 上三楼了。 噔噔噔就下来了， 对对，跳跳这个跳台阶。 亨利八世小时候玩蛤蟆跳井， 后来大家觉得时尚慢慢流行开了，所以也有人说就是秋裤是那个时候演化出来的 哦。 但是说法很多啊，不过呢，秋裤我认为它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 好，这是他总结发言， 是人民的选择。 是人类的选择吧， 是时代的召唤。 时代召唤大家穿秋裤是吧？这我跟你说啊，也分地方。 小柱家的法宝啊， 你听我说，也分地方。在赤道新几内亚地区啊，就不穿秋裤。 就是赤道人民不需要， 就是只要是 北。那赤道人民不说出来玩吗？到西伯利亚串个门去， 哇， 好嘛，找暖鸭槽的， 那就得穿上吧。 这个一般来讲，它是到了北纬23.5度线以南， 就是北回归线 以南，南回归线以北这地区 啊、 哦，哎，基本上就没有秋裤的事儿了。 哦， 甭管卡秋莎也好啊，还什么丘尔库夫斯基也好啊，还什么那个亨利八世也好、啊，在那儿都没名。 哦， 那我觉得大部分地区还是有季节分差的。这个秋裤确实有用，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多地方人觉得穿秋裤太土，是年纪大的人才干的事儿。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不能苟同啊。 嗯，我也这么认为。这个穿秋裤是一个 自然规律，冷暖自知。 对，你这个保护行为， 寒从脚下起， 寒从脚下穿棉鞋呀、啊， 顺脚往上爬。 那你光光着腿穿一大棉鞋也不成。 对啊，你像这日本小姑娘，下雪天穿个袜子就出来了，这膝盖什么这腿都在外面露着呢。 对， 每次小猪他妈看着以后给小猪指，你看看，这以后老寒腿，免疫力低下，关节炎，下肢凉，腰疼。 然后拿出一个这骨痛贴来。 贴骨痛， 贴贴贴， 痛痛痛， 贴贴贴。 哎，您当时痛痛痛，贴贴贴，不是贴贴贴，痛痛痛。 道理差不多。 因为小猪妈妈阿姨呢，也到了养生的年纪，所以有时候提醒小猪，我觉得顺应自然，顺应四时是有备无患。 嗯， 小猪，您老给我这么早准备秋裤，老放床头，问题是这冷呢，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冷了自然就穿了，您不用说这天天的提醒着我哈。 对， 那个再说了，我还没对象。 那这跟秋裤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对啊，这挨不上啊。 我认为呢，我没有这个女朋友的原因就是月冷嘛，把我的红绳拿去织秋裤了。您瞧您给我准备这大红秋裤，我穿得出去吗？ 本命年，这月老怎么会拿织秋裤去了？他都挨不上， 挨不上。他就是嫌那秋裤颜色难看 哦， 然后又觉得自己没女朋友，穿一秋裤窝窝囊囊的，外面一看，女孩更显得不帅了。 会穿个利索的裤子呀，这不窝囊了？ 这他妈准备那秋裤就是那种 窝囊型， 你明白吧？ 哦， 就是像那种特别喧腾的那种大面包似的，是不是？ 就是臃肿窝囊型的秋裤。 哎呦喂、哎！ 以前的三保暖呀、啊，有点蓬，因为它需要加点这个微微的哎空气感，让它暖和起来。现在这个保暖的呀，你发现没有，越来越贴身了。 对， 它有的时候是里边的衬毛或者衬绒，但是那小猪他妈还不知道这消息，还 有点闭塞， 还买那老款的，是不是？ 嗯。大磊跟杨洋聊天的时候也爱用秋裤作为一些比喻啊，形容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咱俩呀，就好比是一条秋裤上的两条腿儿，一对儿。 大磊那天跟酒吧里逗人家，我以为咱们之间擦出的火花是爱情，没想到是秋裤。 静电。 小猪也是跟人谈那个哲学呀，谈心理呀，你就这么想，你觉得上天呢会把我们身边最好的秋裤拿走，以提醒我们得到的太多， 冻着他。让他没秋裤可穿， 你穿或不穿，秋裤就在那里，不肥不瘦。 这是均码的，小花也如是。你不要以为小花平时不穿秋裤， 特好，他那个丝袜里头套秋裤。 对，这不那回吗？ 真不会穿。 他看上一男的，想跟人家近会儿近会儿，又赶上人过生日，给人买条红围巾，

个桃花醉，谁在那里天马海地一直自语拆，我在这里见怪更怪，结果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被你无奈、yeah、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还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回不去那天那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戴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版，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Oh, oh, oh, oh.